听经典，听经典。 969，听资讯。 国办呢近期发布了2018年部分的节假日安排，元旦1月1号放假与周末连休，春节呢从2月15号至21号放假，一共7天。我国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成功获取了目前国际精度最高的电子宇宙射线探测结果，能量分辨和粒子鉴别的本领已达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29号公布的2017中国网络视听发展报告研究显示，截至今年的6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到了5.65亿，手机网络用户的规模达5.25亿。最近，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了物业行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要点，提出禁止将违法建设的地下空间出租，物业企业要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人等规定。最近，针对摩拜 OPPO 挪用60亿的用户押金的传言，摩拜和 OPPO 先后回应称，报道与事实严重不符，用户可顺利退还押金。12月10号，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负责直接组织实施的58条道路的电子架空线入地改造将全部完成送电投运。天津市的规定，从2018年1月1号起，天津市外环线以内含外环线的地区将不分时间地点一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为推动奥林匹克公园的安全高效运行，奥园呢将从今天起试行实名制入园，游客呢可通过扫码身份证或手机二维码的方式经快速通道入园，也可现场办理入园登记手续后入园。 将你伤得最深，我不忍，我不能，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离不开我爱的人，我知道爱需要缘分，放不下爱我的人，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我不问，我不能拥在怀中，直到他变冷。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在乎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下爱我的人，因为了解他多么认真。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我不问，我不能拥在怀中，直到他变冷。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的人始终不对，谁对谁不必虚伪。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爱与被爱同样受罪，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

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969，听资讯。 昨天，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开幕，全球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位嘉宾齐聚一堂，在乌镇向全球发出互联网的好声音。教育部近日表示，已顺利完成中国英语能力量表研制，这将有助于解决我国各项英语考试的标准各异、英语教学与测试目标分离等问题。昨天，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陆地勘察卫星一号送入预定的轨道，该星的主要用于开展陆地资源的遥感侦察。住建部近日表示，将在广州等15个城市开展老旧小区的改造试点，为推进全国老旧小区改造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近日发布的报告称，截至2030年，全球大概有3.75亿人口将面临重新就业，其中呢，中国占1亿。西城高铁将在本月的6号全面开通，全程2等座的票价为263元。开通初期，成都至西安需47分，年底呢最快可达到3小时27分。随着黑龙江锦溪灌区工程近日开工建设，今年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已达到了14项，投资规模达9000亿元。截至目前，我国西北能源战略通道、中亚天然气管道累计向国内输送天然气突破了2000亿立方米，可减排二氧化碳达2.84亿吨。 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刺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飞不进你的世界，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我已经看见一束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我仍然躲在你的梦里面，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 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声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送给你，来自于张学友的《吻别》。最近呢，发生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杭州的一位小区的业主喝醉酒后呢，在业主群里狂发红包，一千一千的发了好几个。大家呢抢着抢着发现了不对劲，于是呢邻居们做出了一个决定，先把他踢出了群。最后邻居们把4000多元的红包一分不少的退还给了这位业主。有这样的邻居真的也是很幸福了吧。每个人的醉酒后做出的糗事可谓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那么你曾经在喝醉酒后做过什么糗事吗？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来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讨论。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将有机会获得《两只蚂蚁在路上》的话剧门票两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

Let's do it one more time. 1, 2, 3, 4, 5, 6, 多劳多得。 全然あなたのこと知らないの。 喂，你干嘛亲我啊？ 每一部电影都是一道菜，九六九光影味道，分享给你电影的新鲜味道。 You're gonna get me in trouble. Daddy, someone can hear me. 最近的有幸看完了电影《寻梦环游记》。在电影的散场灯亮时，我听见在观众中发出了一阵尴尬的骚动，仿佛在说我的眼泪被旁边的陌生人看见了。没错，电影临近结束的时候，除了孩子，每个成年人都在哭。这是一部有关于墨西哥亡灵节的故事，影片呢自然少不了鬼魂和骷髅这些元素。我想可能很多观众光是在看到这些字眼后就已经望而生畏，不敢带上家人走进电影院。然而这部影片所呈现出来的骷髅形象并不是大家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那样玄幻和恐怖，反而呢这些角色的表演甚至比活人更加有人情味，带来了非常多的幽默风趣、温暖感人的桥段。在看完电影后，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豆瓣的电影评价，好像在经历了一部好电影以后，都非常的期望别人有着和自己一样的评价。这部电影在豆瓣评分呢超过了9.2分，可谓是一部良心大作。主角呢是怀揣着音乐梦想的12岁小男孩米格尔，因为违背了家族对音乐的忌讳，在亡灵节这天，他无意间闯入了中国传说中的阴间。在这里迎接他的除了往生的家人，还有他所崇拜的歌神德拉库斯和一个落魄的乐手埃克托。亡灵世界呢是所有死去的人生活的地方，皮克斯将维系两个世界的纽带设定成未亡人对逝者的思念，任意一个亡灵如果不再被活着的人记得，他就会永远的消失。对于米格尔来说，他虽然发现了家族的音乐禁忌之谜，却必须在天亮之前得到家人的祝福才能回到人间。剧透呢也就此打住。皮克斯呢用动画讲解的仍是超越国界和文化的主题生与死，而贯穿其中的还有家庭与梦想的永恒话题。 Do you mind? Miguel? 皮克斯在这部电影中塑造出了一个新的乌托邦亡灵城，光怪陆离，色彩斑斓，拥有如同的现代社会一般的机构服务、居民住所，甚至于工种阶级的分别。同时呢，也拥有童话世界里奇异的生物，死去的人类化身了骷髅，如同活着时一般生活在这里。带着温情与可爱，这个乌托邦褪去了死亡背后的幽暗与阴冷，赋予亡灵生与死的新的含义。迪士尼皮克斯2017年全新温情力作《寻梦环游记》，为你讲述了一个关于爱与梦想的暖心故事。你有准备好进入奇妙的亡灵世界了吗？九六九光影味道，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an be, until you're in my arms again. Remember me. Recuérdame. Si en tu mente vivo estoy, recuérdame Te doy, te llevo en mi corazón y te acompañaré. Unidos en nuestra canción, contigo ahí estaré. Recuérdame. Si sola crees estar, recuérdame. Y mi cantar te irá abrazar.Yo contigo siempre voy. Recuérdame.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If you close your eyes and let the music play, keep our love alive, I'll never fade away. Remember

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好的，各位好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969，我是泽林。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的《情非得已》。喝酒呢，本来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开心时呢可助兴，难过时可解忧，但如果喝多了呢可就惨了，被酒精控制了的人有时完全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呢，你在喝醉酒都干过什么糗事吗？小荣说，曾经毕业饭时吃散伙饭喝多了，在包间门口堵住了门，逼着全班的男生承认曾经暗恋过我，说完才让出门。洛黎说，遇到了一个老外跟他狂飙英语，朋友回忆当时我说的相当流利。小队说，拿着醒酒用的甜筒冰淇淋当话筒采访出租车的师傅。那记得曾经也看过了一个段子，说喝多酒了打车问师傅什么是爱情，师傅说呢，吐车里200。所以说啊，这个酒啊还是少喝一点就好了，也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关于醉酒的糗事，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来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参与留言互动，幸运的你呢将有机会获得两只蚂蚁在路上的话剧门票2张，祝你好运。